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哟，张哥，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研究啊，打5688-9688，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一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我们请到了老朋友书评人，同时也是青年作家严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严桥你好。 你好，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 说一下跟电视剧跟网剧相关的两部作品吧。一部呢是花千骨。花千骨不知道严桥有没有看？ 我是有看过几集哈，而且我经常说我看花千骨的时候，我周围的这个年长一点的朋友经常会笑话我说你还看这些东西。我一直在解释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网络文学应该说是一个最好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知道网络文学的改编成影视的这种频率已经是越来越密集。那很多人对网络文学的这个评价一直会很低，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这一批的文学的文学评论家呀什么之类的。其实网络文学这个东西一点都不新奇，我们可以说在民国时期的这种报纸里面，你看有张恨水啊，有鸳鸯蝴蝶啊，他们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网络文学。这种通俗文学的东西就是一种高度类型化的小说，比如说里面有才子佳人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去办公室有霸道总裁一样的，它其实都是一种高度类型的东西。所以当你忙碌了一天，你去走进屋子里去看，打开那个电视机的时候，你是希望看到很小众很文艺的那种电影啊，还是希望看到一种你可以抱着枕头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这种电影啊？所以网络文学受到欢迎，其实是因为它有各方面的原因。首先实际上还是说它容易被看懂，它的门槛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高，不是那么阳春白雪。所以它很有很大众的心理基础在里面，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并不是说要一棍子打死，或者说你可以不看，但是年轻人喜欢看它的时候，你可以偶尔看一看。我记得好像我家里的外婆其实看这类网剧，她也会觉得很好看。可见这个东西并不一定是年轻人才能看的， 老少皆宜，它非常的通俗， 比较下里巴人的一个东西。 对于修仙的这类题材，对于中国古代的这些修仙的题材，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看。 我觉得我曾经有跟一批这样子的网络作者闲聊，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那我们写小说的时候，我们可能高度的重视的是小说的技巧啊，包括小说的这个精神上的主题啊。我发现网络文学的这批作家，他们不是很关心这种主题，他们关心的实际上是比如说里面写修仙的时候有一个道家的内丹内典，他们甚至会去研究几天这种道家的内丹内典是怎么写啊，里面有什么样的偏方啊，然后有一个什么湘西的整蛊的这个秘籍，这个蛊里面不是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那种偏方什么各种各样怎么炼丹的啊，他们注重的是知识这个层面，所以让他们的小说本身显得非常的好看。这个大家知道，就是说如果你在里面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包括一些巫术的，包括这些灵符啊奇门遁甲呀，这些东西本身在中国的这个大众的心理的层面上面都是一个很神秘主义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东西我想并不奇怪，就好像你家里有一本奇门遁甲的书，你会发现也被翻破了，其实大家都会说我其实没怎么看，但是你都会去翻一翻嘛。 其实 很多朋友也会有这样一个看法，说哎呀，你看这些东西都好像来自于中国古代的一些著作，比方说像什么《山海经》啊、《搜神记》啊，只是把他们其中一些人物拎出来又重新编辑了一些故事，你觉得是这样吗？ 我觉得从整体上网络文学的整体上哈，不是说所有的，整体上网络文学的整体的水准并可能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文学圈所要求的那么高，它其实就是把自己锁定在一个大家看了很开心很好看这样的一个程度，它并没有很大的野心，并不是要去塑造一个什么文学名著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它就专注的去取悦它的读者，读者看完了觉得哎这个很好，所以你要允许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文学的生产是专门专注的去普及大众的流行啊，去吸引大众的口味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无论你讨论不讨论，在文学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就会有雅俗的分流嘛，所以它一直是存在的，只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待它，可能不同的趣味的人对这个东西的评价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网络文学能流行是一定有它的大众基础的。 嗯，接下来说两句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盗墓笔记》播了没几集，每一集的点击量都在1亿以上，应该说在网剧超级网剧这个市场上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有些人觉得拍的没有原著好，尽管有些人各种吐槽，但是这样一种现象级的事件，我相信你肯定也有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的网剧，我们讲的大 IP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根据知识产权去延伸，就好像最近有一个笑话说有人要买下新华字典的这个 IP， 这个去研发一部电影是关于新华字典的。 不是，好像不是笑话，好像真是有人已经在研发了。 所以你看这个 IP 已经走火入魔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有的人 但他不是 IP， 我 觉得最近讲那个何炅的这个《栀子花开》已经是电影首映嘛， 今天首映 都是关于 IP 的这样的一个大家不停的在讨论。我觉得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也不能说的太久，但我觉得未来的所有的文学的生产应该 IP 是最核心的，就是如果你一个好的产品是一个重量级的 IP， 它其实可以延伸出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当你的盗墓笔记很火爆的时候，你可以想象的是当它拍成网剧一定也会有很多人去看，所以这个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它只是一种我们现在的网剧的生产线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先去找到一个可能而且是一定会有大量读者所聚集的这个文学的产品，然后我们再把它转媒体化，其实 IP 的生产就是这样子一个原理。你说新华字典拍成电影有没有人看，我觉得这个话题虽然不在今天讨论的范围，但实际上也许总比你根本没有听过的字典是有人会去好奇看一下嘛， 我 有一定的转化率嘛， 我肯定不会去看。我觉得所谓的 IP 啊，它肯定有比较极强的故事性，对吧？类似于像刚才提到的《花千骨》啊，或者是《盗墓笔记》啊， 或者有情绪性。你比如说像《栀子花开》这样子的，它其实是会有一种大家集体怀旧的这种情绪的聚集的。 同桌的你也是。 但你说对，但你说《新华字典》当然是没有的。大家可能不可能说集体聚在一起去找错别字嘛。 稍后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时段，主要是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叫做什么呢，就是沟通。说到沟通，很多朋友说我会沟通啊，每天我都跟我周边的朋友，我跟我的家长啊，我跟我的同事啊，我跟我的上级下级都有沟通，这个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沟通这个事情，实际上我开始以为还需要去用书来告诉大家嘛，我貌似也觉得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天性里面的东西。那在中国我们学的任何的东西，就是在我爸爸妈妈的那一代，他们都会觉得是要有一个有形的或者是一种技能性的东西，比如说如何修电视，如何去使用这个杂草机去修草坪，像这样子的东西他们觉得是实际的，比如说会计这样子的一个行业。但如果你要上一门课程叫沟通，他马上就会想到这个东西有证书吗？ 好虚啊。 对，太虚了，这个东西谁都会啊，这个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它 不足以成为一个课程，但确实我看到是国外的一个课程叫沟通的艺术，还有一个叫关键对话如何有效能的沟通，可见国外这样的书其实是很多的。 嗯， 那我就好奇的去看了一下，因为它属于是国外的一个养成性的读物吧，也有的时候有可能也是一个经院里面大学的选修课程。那我发现他们其实国外的人对沟通课程的设置其实非常的细致，他们会细致到什么程度？细致到比如说有一些语言性的沟通，有一些身体姿势的沟通，有一些人群是怎么样去沟通的，然后在对方比较比如情绪的时候你要怎么跟对方去沟通，甚至对方会有一种情况是两个人都处于一个比较临界的一个愤怒的状态的时候，你要怎么有效的跟对方去沟通。因为这个情况我就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你很生气对方也很生气的时候，其实你在说任何的话对方也听不进去，对方说任何的东西你可能也听不进去的时候，这时候沟通其实是最关键的。哎，他甚至可以细致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我就会觉得其实国外的沟通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中国人往往是忽略了。你比如说中国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很多中国的孩子就是躲在角落里面不敢跟老师说话的那个陌生人，当老师去问他的时候，他们就问一答一，不会主动去问老师问题。比如说他们有一些外向的一些孩子，但也不是说所有的中国孩子，就是他会主动的去跟老师提问题。那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在中国的比例并不是像你想象那么高，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的课程在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都在普遍提倡通识教育或者是素质教育这样子一个背景下面，其实往往会显得很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所有的人把说话就当成是沟通本身了，这肯定是一个误区。你觉得你在说话就是在沟通吗？我有一个朋友，他每次吃饭能够演讲2到3个小时，但从来不看下面人的任何的眼神，但是可以把唾沫喷到对方的脸上，他也没有感觉到他这个行为已经是做到了。但是所以在这个有很多人觉得说话就是沟通，或者觉得倾诉就是沟通，或者觉得你在向对方讲任何的信息都是沟通，那其实是一种误解。沟通应该是有效的信息的连结，让对方能够产生进一步这个心理距离的拉近。我想人和人之间这个距离的拉近，这个才是有效的沟通，否则你这个沟通是无效的。无效的沟通会往往导致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你会遇到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我在《沟通的艺术》这样的一本书里面发现，他把沟通的人群分为易感性的人群和非易感性的人群。这个话可能很专业，但你解释起来很容易懂。就有的人的沟通，他在人际关系里面特别的敏感，好像今天领导有一点脸色不好看，他可能回去一夜都睡不着觉，那这种人群就属于易感性的人群。那他可能就是瞎琢磨在那儿，第二天他就问了一下领导，哦，原来领导昨天是不开心。所以这种沟通易感性的人群来说，你要注意什么样的沟通的要点。那对于非易感性的人群，大家可以了解，就是说这个人他很钝感，你说什么他好像都听不进去，他其实是在沟通的能力上面存在一种障碍，他理解不了你的这个暗示啊，理解不了你可能给他的一些很小的提示啊，他甚至都会忽略掉。那这种人怎么沟通？那我觉得国外的这些教程真的是很值得去借鉴的，它会让你真正了解人和人之间其实要传达资讯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 嗯，其实在这里呢，也不妨跟朋友们讲一讲关于沟通的一些小故事，这样大家会理解的更简单一些。刚才严乔提到了关于倾听，我先讲一个关于倾听的故事。曾经有一个小国的人来到中国，进贡了3个一模一样的金人，把这个皇上高兴坏了。可是这个小国的人不厚道，同时呢出了一道题目，说这3个金人啊，哪个最有价值？皇帝想了许多办法，请来珠宝匠检查、称重量、看做工，都是一模一样的，怎么办呢？使者还等着回去汇报呢。泱泱大国，不会连这个小事都不懂吧？最后，有一位退休的老臣说他有办法。皇帝呢，将使者把他请到大臣，请到大殿里面。老臣胸有成竹的拿了3根稻草，插入第一个 金人的耳朵里，这稻草从另一边的耳朵出来了。第二个金人插入第二个金人的稻草从嘴巴里直接掉出来了，而插进第三个金人呢，哎，稻草进去之后掉到了肚子里，什么响动也没有。老陈就说第三个金人最有价值。哎，这个使者默默无语，说哎，没错，点点头，答案正确。最有价值的人不一定是最能说的人，对吧？这里说明一个道理，老天给我们两个耳朵，两个耳朵，两只耳朵，一个嘴巴，本来就是让我们多听少说的，善于倾听才是成熟的人最基本的一个素质。 这故事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他我觉得他的背景色还是蛮中国的，就是大家其实我们从小受到父母的教育都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多听少说，莫做出头鸟。所以当然我们不是去讨论这个故事本身的价值的合理性啊，但是他其实说的也对，就是如果你所有的稻草都是从左边耳朵进去右边耳朵出来的话，那这个人他其实所有的跟他说的话都是无效的。 嗯， 那如果假设从嘴里出来，他好歹是比从耳朵里出来是要好的。那最有效的抵达应该是我说完了吞到肚子里去的，然后你去执行这个，我觉得是让从这个企业的培训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也是很合适的。 是，还有你刚才提到了说听人家讲话要听完，不要听一半。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故事，我相信肯定燕乔也听过，就是美国知名的一个主持人林克莱特， 嗯， 有一天访问一个小朋友说你长大以后想要干什么呀，小朋友说我要当飞行员，然后说如果有一天你的飞机到太平洋上空所有引擎都熄灭了你会怎么办，小朋友想了想，我会告诉坐在飞机上的人系好安全带，然后我挂上我的降落伞跳出去。哎呀，现场的观众笑的是东倒西歪。哎，主持人继续注视这个孩子，看看他是不是自作聪明的家伙，没有想到孩子两行热泪夺目而出啊，这才使主持人发觉这孩子哎，他还是有悲悯之情的，不是想自己逃跑啊。于是他就问哎，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小孩透露出一个真挚的想法，我要去拿燃料，我还是要回来救大家的。你看你听到别人说话的时候你真能听懂他的意思了吗，是吧，你懂吗，或者说你直接就打断他了他还想说吗，也许你如果不问的他就不想说了。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那个话题讲的有效的沟通，其实没有所有的人都是带着有色的眼睛去看对方的，就是这个是不可以规避的，就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是不可能知道对方所有的底牌的，就是我们往往是根据一句话去揣测这个人整体上在想什么，但这个揣测可能会有一定的失误和误读，就像刚才这个孩子一样的，但是在很大一部分人这个眼中他可能就是想逃跑的孩子，如果假设他没有下文的介绍的话，所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是想逃走的。 嗯， 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扮演这个孩子的角色， 嗯， 就是我们为什么无形之中被对方误解呢，一方面是我们的沟通技巧还不够好， 对， 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所有的沟通都是不停的在走干丝里面平衡的，就是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你用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都懂你，那这种几率是很小很小的，所以你要不停的和所有的人之间有信息的良性的互动，这就是为什么沟通是要互动的，而不是完全的，你比如说今天讲一句话，哎，你几百年都不讲话的话，对方还可以很清晰的知道你在想什么，我觉得这种人是应该是不存在的，就是你要不停的和别人进行有效的交流，去平衡两个人之间的互动，然后这样子呢沟通才有粘度，然后两个人之间在沟通之中你和他人之间才可以建立良性的信任和关怀，这样慢慢的你发现当你不讲话的时候对方也能理解你了。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嗯，这个过程也非常的重要。上半时段还有点时间，咱们再讲一个故事。A 对 B 说我要离开这个公司，我恨这个公司。 B 后来给他一个建议说我举双手赞成你报复啊，报复这个公司，破公司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不过你现在离开吧还不是最好的时机。 A 就问了，哎，啥意思，解释解释。 B 就说 如果你现在走，你看公司的损失并不大，你应该趁着这个机会拼命的为自己拉一些客户，成为公司独当一面的人物，然后你带着客户突然离开，这个时候公司才受到重大损失，非常被动啊。哎 ，A 觉得 B 说的非常在理，于是努力工作，事随人愿。半年过去了，他有了许多忠实客户。再见面的时候 ，B 问 A， 现在是时机，你赶快行动吧。A 淡然的笑道：“哎，老总跟我长谈过，准备升我做总经理助理，我暂时没有离开的打算了，是吧？你看这个东西吧，他，当然是这样，最后说出来了，这也是 B 的一个初衷啊。B 可能也不太…… 所以有很多人其实他的初衷和他最后的这个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这个就好像你想走一条道走到黑，但其实这条道路的边上总会有很多诱惑的这种歧路，然后你就岔出去了，岔出去你就发现哦，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是可能是国外的一个哲学家的一个格言嘛，他说人生总是会有两条路，你总是选择了一条，但是永远怀念另一条。 嗯， 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没有离开那个公司，你可能又会怀念那个公司的一些情况，但你还是选择留在了这边，但并不意味着你可能还会有一个梦想，是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公司。 嗯，是这个道理。而且这里面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啊，就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不要马上就去否定，或者说你在否定的时候可能先要同意对方。你看对于这个教育孩子来讲，中国呢如果觉得不对，马上就会说你哪儿哪哪不对，你哪儿哪儿不对，你不应该怎样，你不应该怎样。但是可能对于国外的很多有这种所谓沟通艺术的人来讲，他先是赞美，对吧，先是肯定你，肯定完了之后呢再会指出你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是对事儿不对人，他并没有说你怎么那么笨呢，你说这个笨是对人，对吧，啊，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你可能没有考虑周全，这个是对事儿，对吧，而这个事情呢可能这么办会更好一些，这也是一种沟通的方式，无论对孩子也好，无论对你的下属也好，或者说对你的同级也好，这样说起来就让人比较舒服，比较容易接受，而不是那么生硬。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来说的是关于沟通的一些书籍，一本呢是《沟通的艺术》，来自戴尔·卡耐基啊，卡耐基不用说了，是20世纪最伟大的成功学大师嘛，也是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另外一本呢叫《公民的诞生》，还有一本呢叫做《学会提问》，最后一本呢叫做《关键对话：如何高效能的沟通》啊。这也是很多这个搞培训的啊必读的一本书。 希望我们今天聊的不会被大家认为是一种成功学， 更多我们是讲一些自己的切身感受， 自己的一些切身的感受。 今天就先到这里，朋友们再会。 感谢你，还听我。

够吃了。 哦，得嘞，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北京时间13:00。